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当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看一看今天自己穿了什么衣服，这个衣服是不是属于眼下流行的快时尚品牌之一呢？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优衣库、 H&M、 Zara、 Gap 等等，他们越来越多地占据了都市人的衣橱。不过再看看标签，你会发现有很多衣服并不是我们熟悉的 Made in China， 而是其他一些东南亚或南亚国家制造的。但是现在在日本，这种快时尚成衣制造业有回归中国制造的趋势，那么中国的魅力吸引力在哪里呢？在节目里我们还要一起来关注俄罗斯世界杯的筹办情况。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最近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个时尚面料展，来自全球各地的面料生产商汇聚一堂，而其中呢，来自中国的面料厂商、纺织业者呢，尤其引为关注。在日本的服装行业，来自中国的面料极大地支持了日本的成衣制造。去年12月，日本的贸易振兴机构发布了一份针对进驻亚太2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日资企业的一个问卷调查，显示这些日资企业希望在中国扩大业务的意愿达到了40%左右。日本的成衣制造、纺织业似乎出现了回归中国的趋势。眼下全球的服装业都备受快时尚的影响，人们的衣柜越来越多地被快时尚生产的各种服装呢所占领。那所谓的快时尚就指的是生产的单件少，但是批量快、款式变化快，能够使人花不多的钱跟上全球的最新设计，这样一种时尚方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成衣制造国、出口国，但是因为近年来呢，中国人工的持续上涨，各大跨国企业减少了在中国制造的份额，转向人工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地区，比如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等等。像优衣库、 H&M、 Clarks 还有 Kissways 等等企业都减少了或者关闭了在华的一些生产线，转向印度、越南等地生产。但是在2017年回归中国成衣制造的这样一种趋势愈发明显。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本届的日本时尚面料展，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回归趋势。 2017日本服装产业白皮书显示，服装市场规模降至9.2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520亿元，连续两年缩水。受网购市场份额扩大影响，实体店销售额同比减少约7%，仅以优衣库为代表的快时尚品牌店保持微增。一方面是快时尚品牌的整体价位较低，性价比好，更重要的是年轻消费者对于快时尚的设计追捧起到了助推作用。 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于时尚的需求，这次展会特别开辟了专区，集合了100多位新锐设计师的最新作品，其中绝大多数都在潮流设计和价格适中当中找到了平衡。 随着快时尚潮流的兴起，服装行业对于高周转、低库存的需求进一步提高。鉴于东南亚厂商的平均交货周期长达5个月，无法跟上日本国内快时尚的更新速度，而中国服装制造产业链成熟，从面料采购到纽扣、拉链配置都能在产地周边迅速调配，工人熟练度又高，部分日本服装厂商开始重新提高在中国的生产比例。 良いデザインを作るっていうこと、それをいち早く出すってことが一番大事なので、中国では短い納期で作れる。トレンドをずらさないことで値引きを減らしていく、利益が最大化できるっていうのが当社の考え方です。 记者在展会现场发现，今年有超过200家中国厂商参展，占到整个展区的近一半，谋求销售渠道及合作机会。据统计，世界服装市场有望以年平均3.6%的增长率，到2025年实现市场规模倍增。日本作为全球三大服装市场之一，2017年从中国进口服装占到整体的60%，挖掘日本市场有望为中国厂商带来更多商机。 日本快时尚的生产厂家回归中国制造的趋势愈发的明显。那么为什么会在转出中国之后又有回归中国的潮流呢？与东南亚国家相比，虽说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呢已经上升，但是中国的工厂有着完备的面料、拉链等等一些辅料市场，中国工人的操作度更加熟练，工作效率高，质量高。同时呢，中国也是跨国品牌的重要销售市场，产销在一个地方也是一大成本的优势。此外，经过了前些年中国人工成本的快速上涨，现在呢这个增速正在放缓，这些都是促使日本企业对中国制造改变态度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在服装、纺织等行业重新评价中国的原材料采购成本优势再次扩大在华生产的趋势已经出现了。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已经彻底回归，因为目前的中国人工成本呢依然是阻拦了一些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意愿。据日本纺织品协会的一个数据显示呢，去年中国制造的产品占了日本服装进出口额的 65%， 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是这个数字呢在5年之内依然是下滑了16个百分点，而东南亚地区则是上升了10个百分点。海关总署的数字也显示，2017年8月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同比下降了 6% 左右，中国的服装出口形势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而为了留住外企订单，中国服装企业也在普遍升级他们的技术手段。一些服装企业呢，纷纷引入了一些自动化的制衣生产线，通过提升设计、物流、采用人工智能等等方式呢，来抵御人工成本上升造成的订单外流。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的纽约。纽约是美国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也是很多的年轻人梦想未来生活的城市。在多种需求旺盛的情况之下呢，纽约人口快速的涌入，也导致了纽约的房屋价格高起。纽约的布鲁克林区成为了近年来纽约涨幅最快的地区，而纽约市政府也表示呢，为了应对眼下的人口增长潮，他们计划要修建更多的房屋，同时呢，纽约市的一些公共服务设施也到了必须更新换代的时候了。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估算结果，2010年以来，纽约市人口增长率为 5.5%，而在纽约州，纽约市的5个行政区贡献了整个州95%的人口增长。预计未来15年，纽约市人口将突破900万大关。 It was the Bronx, just north of Manhattan, that saw the fastest growing population increase in percentage terms. But it was across the river here in the borough of Brooklyn that seen the biggest increase in people statewide since 2010, gaining just over 144,000. And the locals are certainly seeing the change. 雷吉娜搬到了布鲁克林地区已经7年了，虽然所住地区经济发达，但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住房紧张，房租也水涨船高，她不得不考虑搬家。 You're not really getting paid more as such. You know, standard of living cost is maybe 2%, 3% raise, but your rent is going up astronomically, and so is the rest of living in terms of, you know, eating and going out. And so it's like, how do you make a living that way? 在纽约市，还有很多人和雷吉娜一样，感受到了巨大的生活压力。 Our subways are falling apart. The bus system is not keeping up with the huge increases in population out in the areas where the subway really can't reach. Our parks have huge underinvestment. Schools are overcrowded. So many issues. 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速，也成为纽约市城市规划进程中的一大难题。 We have made it a priority in this city now to try to create housing for people of moderate means.Okay, the idea is to create thousands of units in neighborhoods to try to retain people so we don't get a continuous turnover. 目前纽约州已经从联邦政府获得了资金，用于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纽约市目前正在人口密集的曼哈顿开发当地未来最大的商住综合体哈德逊园区，也是纽约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眼下的俄罗斯话题很多，但是相信到了今年夏天呢，它的话题将变得相当的集中。这就是2018俄罗斯世界杯，它会是全球球迷的狂欢时刻。2018俄罗斯世界杯将于6月14号到7月15号在俄罗斯11个城市的12座球场进行。来自国际足联的消息显示呢，现在俄罗斯世界杯已经出售了近170万张世界杯球票，而在购票者中呢，53%都是来自外国的球迷，而这53%的外国球迋中，中国球迷购买了36841张门票。俄罗斯世界杯4月18号将进行最后的一个售票工作，球迷可以通过国际足联网站来继续购买门票。虽然这次世界杯是在俄罗斯多个城市来举行的，但是举行场次最多的呢，依然是首都莫斯科。莫斯科旅游局表示，他们已经面向全球球迷编发了各种不同语言的旅游手册、观赛指南，当然也包括中文的。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吴京和刘云将告诉大家，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了，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球迷。 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俄罗斯将接待约150万的外国客人，比赛将于2018年6月14日到7月15日期间举行，有32个球队参赛，赛事将在俄罗斯的11座城市举办，莫斯科、加里宁格勒、圣彼得堡、伏尔加格勒、喀山、夏诺夫哥罗德、萨马拉、萨兰斯克、顿河上罗斯托夫、索契和叶卡捷琳堡市。 俄罗斯在举办各种大型国际赛事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成为主要足球节日的主办方也是实至名归。我们记得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以及2014年在旅游城市好客之都索契举办的冬季奥运会。 俄罗斯是主要的运动强国之一，尽管国内的所有运动项目都得到积极发展，但是足球依然是运动中的翘楚。让我国球迷感到自豪的是，苏联联队在获得1960年的战利品后成为欧洲第一个冠军。另外，中央陆军运动俱乐部和泽尼特俱乐部在欧足联的大赛当中也取得过辉煌的胜利。再有，国家队在2008年欧洲足球锦标赛中获得了铜牌，2006和2013年在欧洲青年联队大赛中获得过胜利。 从本次世界杯足球赛一票难求这一情况就可以看到，俄罗斯人对足球有着怎样的兴趣。据国际足联的资料显示，目前俄罗斯人已经提交了250多万份申请，当然并非所有的球迷都能够拿到票，而且其他国家也有很多人希望亲眼目睹世界级的球星。国际足联公布出这样的一组数字，截至目前已经销售出的170万张票中，有 53% 卖给了外国球迷。那些暂时还没有买到票的，还有希望拿到入场券。4月18日，国际足联官方网站将开始最后阶段的售票工作。 除了球票以外，还需要有球迷护照才可以进入运动场。此文件是根据俄罗斯政府倡议提出的，卖票时同时发放，完全免费。球迷护照是相当有用的文件，凭其可获得其他一些优势和服务，比如外国公民凭借球迷护照不仅可以免签入境，而且还可以在举办城市之间免费乘坐专门的火车，举办球赛当天免费乘坐公交车。世界杯期间 另外专设了728列列车，它们设有舒适的空调包厢、生态干净的厕所综合体以及餐车。 随着世界杯赛的临近，对此赛事的报道也越来越多，比如机动足球公园正在11座举办城市中巡游，本周末足球公园正在伏尔加格勒接待客人，每座城市都计划举办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包括大师班、国内外球星合影以及可能获得纪念奖品的杂技和展览。此外，足球公园的参观者们还可以与2018年世界杯赛吉祥物小狼扎比瓦卡合影。整个活动将在莫斯科结束，在首都足球公园将安置在红场，从6月15日到7月15日整个赛季期间都将对观众免费开放。 既然我们提到了官方吉祥物，那么有必要在此略作介绍。乐观自信的扎比瓦卡狼是由100多万的俄罗斯人通过网络投票选出的，而且得票数远远超过了另外两个竞争对手猫和阿穆尔虎。获胜吉祥物是由来自西伯利亚托姆斯克大学图形设计系的大学生叶卡捷琳娜·博恰罗娃设计的。 我觉得并非是所有的赛事期间的外国客人都是球迷，他们并不都想待在赛场，很多人只是希望到俄罗斯来，对他们来说温暖的夏季再加上大型的体育赛事，这是最好的出行时机。 世界杯的举办城市正在对外国游客涌来做着精心的准备，乌拉尔的首府也并非例外。叶卡捷琳堡 Ru Travel 旅游公司经理阿纳斯塔西亚·比罗戈娃就对卫星通讯社做了介绍。 他说，专门制定了接待外国游客的项目，其中包括接待中国客人。要知道，来叶卡捷琳堡的中国游客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有1到3天的短期旅行，外国客人有机会去参观世界杯赛其他主办城市，也有针对中国游客的计划。我们了解他们的爱好，比如认知乌拉尔大自然以及爱国军事和革命题材。 据阿纳斯塔西亚·比罗戈娃介绍，对于那些世界杯期间暂时还未定好行程的人来说，可能会在住宿方面遇到困难，经典的酒店中的客房差不多都订满了，大多数的举办城市，其中包括叶卡捷琳堡市，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入住招待所。 在世界杯赛期间，运输公司也将承受重压。从购买数量来看，仅从中国来的客人数量就超过10万人。那么，中国航空公司对客流的增加是否做好了准备呢？国航驻莫斯科代表处的经理人尹军一就此对卫星通讯社做了介绍。 由于今年在俄罗斯有这个世界杯，所以从今年6月份开始，国航继以往的 CA910-909 之后又开了一条新的航线 CA、又开了又有了新的航班 CA881 和 CA882、CA881 的时间是自北京时间18:30起飞，到莫斯科时间是21:40， CA882 是莫斯科时间23:30起飞，到第二天早上11:55到北京。 距2018年世界杯赛仅剩2个多月时间了，俄罗斯作为首次举办主要足球赛事的国家，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接待外国客人，以使他们能够感受到俄罗斯人的好客与友善。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节目的最后，跟您聊聊银行金融服务的智能化这个话题。先说一个国内的消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的无人银行4月9号正式亮相上海，这是中国银行业推出的首家无人银行。那么通过照片呢，我们看到这个银行里真的是只有机器没有人， 银行的大堂里，几个智能机器人在地上来回滑动着，帮助顾客来办理各种业务手续。这家无人银行通过充分应用生物识别、语音识别、数据挖掘等等最新的金融智能科技成果，整合进了机器人、VR、AR、人脸识别、语音导航、全息投影等等科技元素，为顾客们呈现了一个全自动的智能服务平台。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最近加拿大也推出了一些银行的数字化金融服务，比如说用照相的方式来识别支票等等。不过有客户就投诉，他们大胆采用了新方式以后，发现结果数字出问题了，反而给自己找了不少的麻烦，还是用传统方式最稳妥。情况是这样吗？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报道。 随着数字化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银行不断推出数字化服务。不过，这样方便的电子服务也给开具支票的人带来新的风险，不小心就会损失大笔的金钱。 Owning and running this pub, restaurant and brewery is busy. So when some of Stephen Martin and Pearl Scott Martin's employees cashed the same paychecks twice, it took a while for them to notice.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Stephen Martin 和 Pearl Scott Martin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农市经营自己的咖啡店，夫妻俩什么事都亲力亲为，包括自己做账。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 Stephen Martin 和 Pearl Scott Martin 说，最近咖啡店一位雇员告诉他们说，自己在用手机拍照方式把工资支票存入银行账户时，不小心存了两次。夫妇俩一查银行支票账户的往来账目，才发现不止一位雇员有这样同一张支票重复存储的情况。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已经出现了17次。 Our worst one we have was actually a stale dated check that is over 8 months old that was cleared the second time. So there's a check that was deposited at 1 month and 8.5 months later was deposited again. Stephen Martin 说，最夸张的一次是同一张支票相隔了8个月的时间又再次被用照相的方式存入银行账户，而且划出现金的银行、接受现金的银行都给开了绿灯。当 Stephen Martin 把这些支票重复存储的问题告诉他的开户银行 Valley First 信用合作社时，他被告知说他要为这些问题负责，因为他未能在规定的60天限期之内把问题通知给银行。不过在经过多次交涉后， Valley First 的信用合作社同意把由于别人重复存储支票而造成的损失补偿给他们。 It's been frustrating, a little nerve-wracking. Right now, at this stage in technology, we have checks that are being cashed by the phone, and they're not being received by the bank. They're not being destroyed or given back to the person who wrote the checks. 咖啡馆女主人 Pearl Scott Martin 说，解决这些支票被重复存储的问题，让他们夫妇俩既费心又费力。过去支票是要交给银行才能完成现金交割的，现在变成可以照相存储支票，支票最后并没有到银行手里，没有被销毁，更不要说是回到开具支票的人手里，这造成了支票可以被重复存储的问题。 We're kind of using 19th century technology colliding with our smartphones, and it's just complicated. By doing one electronic and one paper, that can throw their systems off and make it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detect. Or by doing it at multipl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o you do need to make sure you're holding your bank accountable and be very careful. 加拿大金融安全领域的专家 Chester Wisniewski 指出，把19世纪的支票与20世纪的数字科技混在一起，自然容易产生漏洞。特别是同一张支票先照相存储一次，然后又到银行存储一次，或者是同一张支票用拍照的方式在多个银行的不同账户进行重复存储，这些都让现有的银行安全系统难以甄别。所以用户需要多加小心，密切关注自己的银行账户的往来账目，以及时发现问题。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同一张支票多次存储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写支票的人发现的，而不是由银行的安全系统发现的。Chester Wisniewski 认为，银行经营模式的基本原则是控制风险。如果银行发现某一种风险给其带来过大的损失，银行才会花钱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